大家好。开呢个先。大家听到嗬 ？OK， good。唔识搞，唔紧要啦。一切正常 ，Kenneth 话 OK。OK， 可以啦。多倫多，陳一毛，依家係朝頭早五點都未夠啊。OK， 好啦，2020年8月11日，星期二。嗱，呢家咧目前嘅情況咧就係黎智英被捕，琴日。跟住咧都拉埋周庭，200名軍裝警察闖入咗一傳媒大樓2樓嘅《蘋果日報》編輯部，拉咗黎智英，係佢喺屋企拉先嘅啦，就去咗呢個現場啊，咁啊同時就拉埋幾位高層搜查翻閱記者桌上面嘅新聞資料啊。呢個有點戰時淪陷城市嘅危城景象啊！呢啲畫面喺香港嚟講就好陌生嘅，可能較為相似嘅啊，就係1989年、1989年啊，鄭南榕台灣鄭南榕自焚啊，抗議當時嘅。軍法威權的軍法管治啊，沒有新聞自由。1990年美麗島軍法審訊大審判當時的啊美麗島雜誌的總經理、總編輯一眾的主管叛國罪成，判處死刑啊，有啲咁嘅類似的氣氛出現今日的香港啊，只能夠講。失去了自由才明白自由的可貴啦嚇！港共班人就興奮了，因為北京以牙還牙，因為上星期五咧，美帝咧啊就搬起石頭就砍自己的腳，好複雜，唔好意思冧咗啊！凡親新嘢都有咁嘅情形。因為買了個新的 stand， 但係發覺原來唔碰得嘅，一碰佢會冧嘅，又跌又跌，係啦，呢度原來唔得，個重點唔喺度嘅。星期五，美帝冚搬起石頭冚自己嘅腳，粗暴干預咗香港嘅內政，制裁林鄭等11名中港官員。星期一。美國衛生部長即係昨天呢打破了幾十年的禁忌，正式官式訪問台灣。兩艘航空母艦的戰鬥群目前在台灣海面遊弋。蔡英文總統在昨天上午接見正式接見這位衛生部長的時候呢，同一個時間，香港警察就攻入了《蘋果》的編輯部。美帝當然不安好心的了，是吧？財政部公布制裁11名香港官員的同時，他名單就登了12個名出來。明明11個中港官員，為什麼會有個12人呢？因為他加了一名中非共和國的軍頭，同時一張名單裏面被制裁，呢名軍頭咧啊 ，Soliman 係咪啊？拜 Saidi 啊，罪名係屠殺本國村落、奸殺同胞嘅啊非洲軍閥。佢啊竟然同中港十一名官員放喺同一張名單內，你可見美國人啊含義幾惡毒啦！呢件事轟動國際，林鄭呢班十一名香港官員同呢個幾位大陸官員咧，係同呢個國際毒販、非洲軍閥、中東恐怖分子看齊，被美帝經濟制裁，揚名世界。中美走向斷交方向，戰事就一觸即發。亂世時候，人的抉擇就很重要，亦顯到你的本質。你好似黎智英啊、周庭、黃之峰、戴耀廷呢啲人買單邊，係咪啊？歸入咗實聽拉名單。喂，醒目啲都會買翻少少對沖啦 ，hedge 啊，叫做知唔知啊？嗱，好似我哋香港嘅精英周浩鼎仔啦，周浩鼎嘅太太就喺紐約時報工作，佢本人就喺民建聯揾食。今日中美惡鬥，喂，佢哋兩夫妻，無論中美嗰邊邊個贏邊個輸，佢哋就冇得輸啊！佢哋睇定香港局勢先決定點擺個牌頭，谷頭啊，定係縮翻個槓喺後邊啊？咁啊，戰略性可攻可守，呢啲咪精英咯，係嘛？美帝就話。制裁名单会陆续有嚟，小凤姐就应该有牌公开噶啦。但系呢个配合美国清网、杀 TikTok 啊、禁 WeChat 嘅行动嘅名单内容，呢、這个制裁名单嘅内容啊，配合成个美国嘅清网行动，系咪一连串嘅行动啊，杀嘅。TikTok 啦，撳啊 WeChat 啦，係嘛？呢個咁重要嘅財政部嘅名單內容，竟然有一個好明顯嘅錯誤。依個錯誤就當然引起依個啊香港第一閒人梁振英第一時間跳出嚟就指出啊，點可能有咁嘅錯誤啊？呢一件美國人做嘢。林鄭跟住亦講為粗疏啊，粗疏、啊、名單嘅資料，第二個佢都唔想評論啊，講下自己嗰個部分啦、啊。你竟然寫錯我個地址喎、啊，啊，寫錯林鄭嘅地址。喂，林鄭係咩人？林鄭今日喺香港特區政府係堂堂嘅特首，危特區首長。特首梗係住喺港督府啦，依家叫禮賓府，係嘛？曾經叫過紫羅，唉，叫咩都唔重要啦。總之大家都知道係上阿尼不道啊，啊，嗰間係叫做幾廿幾幾百幾年咧，叫做港督府嗰個位置，即係杜鵑花開會開門俾你一齊與民同樂欣賞杜鵑花嗰度啊。喂，呢、這個香港人人都知嘅常識，我屋企啲狗都知道。地址啊，點會喺個制裁名單啊？寫咗百家道十五號啊，嗰間嘢叫做政務司官邸。嗱，林鄭同張建宗嘅關係又唔係好。張建宗講真啦，係咪啊？一味顧住炒樓，嘻呵下嘿，係嘛？做住呢個政務司司長，亦冇資格俾美帝去制裁啊！啊！咪搞到啊！我哋香港另一位精英啊，李子敬幾唔爽啊，係咪啊？點解張建峰冇份啊？依啲得咧問題嗱、啊，我哋做新聞界，我做職業編輯嘅，我最有興趣就係點解會錯㗎？依啲 我哋做編輯嘅就好怕呢啲咁嘅低級錯誤嘅，咁總會想像最終邏輯上點解會出錯咧？冇校對，冇編輯，做嘢個人乸西，啲文員點搞噶？堂堂嘅美國政府財政部係咪啊？驚動成個世界嘅制裁名單，點解會錯咗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嘅地址咧？我哋做編輯部好小心嘅呢啲，最怕係嗰啲似是而非嘅錯誤。咩叫似是而非嘅錯誤呢？好似著45,000元西裝嗰個叫做林作，喺電影圈嗰個綠葉咪叫做林雪喎。TVB 唱歌咁樣叫做林峰。喂，喺你份報紙雜誌出錯咗就好失禮噶啦。香港啲港女想嫁嗰個叫林峰。睇電影嗰個想睇嗰個角色叫做林雪，喺網上笑佢騎呢嗰個叫林作，喂呢啲唔搞亂得嘅，成個美國政府搞出嚟叫陣嘅制裁名單，竟然搞錯咗特首林鄭嘅地址，得一個原因啊啫，你問我就，其中必然有詐啊，台灣人講啊，始終不能有詐，係嘛？我的看法是這樣，我的看法是這個錯誤是刻意的。香港十一烈士的名單裡面，喂，裡面很多資料，個人私隱很多，有他們的香港身份證號碼，有他們手持護照的號碼，護照簽發的日期，護照的 expiry day， 唉，搞到我口唇打裂添。到期日子，英文的全名，中文正體字的全名，簡體字的全名，他們的出生年月日，這堆嘢。單是從常識就無從判斷真假的，做編輯最怕就 check 呢啲嘅，你知唔知啊？因為冇得翻 check 嘅，冇得對比嘅，即係唔係 Google 揾得到嗰啲嘢嚟嘅。咁所以最好嘅方法係點咧？就係俾當事人自己 check 一次，你自己承認呢堆資料係咪真確無誤？咁點揾當事人證明堆資料係自己真正自己嘅出生年月日、身份證號碼？是吗？護照所持護照的簽發日期，那個到期日期呢，那最好就找一個明顯的錯誤，最冇可能錯的錯誤，由當事人自己一嘢就點出嚟。喂，我不是女人嚟，我叫黃偉文，是咪啊？我是 male not female， 你話我是 female 咁啊，好有醒啊，好似啊。咁間接證明其他資料咪真實咯。如果其他錯，你更加得戚咧。你淨係講一樣嘢錯咗，咁擺到明就其他係啱嘅啦。佢哋本人就係最佳嘅校對啊。佢哋講冇，佢哋冇講錯嘅部分，咪真係真嘅咯，事實咯。呢個係話俾邊個聽啊？唔係話俾你同我聽啊。我哋就啊八八卦卦啫。佢哋話俾全世界嘅銀行同相關機構聽嘅。十一烈士裏面仲有一個特別嘅部分，盧偉聰咧，原來冇地址嘅喎。十一個烈士，十個人有地址，只有盧偉聰冇地址。盧偉聰係咩人啊？盧偉聰係前警務處處長，名單上邊唯一目前不在位嘅退休官員，但係。他比張建宗、陳茂波、楊潤雄和聂德权都有資格上榜。本來退咗休了，離開了香港了，是吗？享受緊香港政府、香港人啊，俾他的退休金長俸，有排用啊，大佬，是吗？個個月咁出。人就在美國 同喺美國讀緊書嘅仔過住自由民主嘅幸福生活，真係快活過神仙，係嘛？但係美國呢張追魂名單，佢想話俾嘅係其他香港目前嘅官僚聽，你喺香港做咗壞事，即使退咗休，天涯海角，制裁都會跟住你。喺美國冇得立足噶啦，銀行啊唔能夠用，信用卡啊唔能夠用，我走入亞馬遜森林啦，喺南美啦，隱姓埋名做一世食人族啦。文件裏面盧偉聰冇地址，因為盧偉聰呢個人，佢一生喺美國都唔會再有地址，東躲西藏咯。另一個值得注意嘅人物就唔喺名單裏面，嗰位官員叫做聶德權。聶德權呢就可以同我一樣教易經，因為佢自己本人示範咗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嘅道理，呢個易經嘅大原則。佢本人唔熟基本法，佢同阿樂慧玲嘅心意唔係好通，所以刁官就失咗政制事務局局長一職。林鄭就係知道啊，呢位係佢心目中嘅愛將，對佢有期望啦，係咪啊？希望佢能夠大聚立功，轉做公務員事務局啊！你知道阻礙香港回歸三座大山啊，第一座就係160,000英國人訓練嘅公務員。北京是最介意的了，是吧？由聶德權向他們開刀，今時今日北京用人之際，喂，只要出刀狠不留手，未必沒有一番事業的。今次聶德權在官場死過翻生，令他沒有資格上榜。喂，冷手執過熱煎堆的那位叫做曾國衛啊，這位好東西來的，是吧？我哋要學習學習啊，因為佢嗰張相咧，你見到佢喺辦公室，原來佢個位置後邊擺住習近平嘅磁碟嘅。呢位曾局長咧，明顯啊，日日上香拜神噶啦，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所以咪做到局長咯，唔係臨急抱佛腳嘅做人。話俾你聽，係咪啊？依啲功夫要成日做。要準確，要走位，係嘛 ？sense 要好。喂，最麻煩就係佢啱啱做局長嘅啫喎，大佬乜嘢都未做過，就因為成個局長嗰個身份，政制事務局局長一職就做咗烈士。佢依家本人咧就向呢個私隱專員研究控訴呢個美國政府財政部泄露佢嘅私隱，嗱，依個一定要追究到底嘅。是吗？宗教理念清楚嘛，是吗？他背后摆着习近平张磁碟，你都知道这个人都不是普通教徒来的了。聶德權这一次找替身的故事呢，在阴阳界不胫而走，是吗？有人就已经筹备着剧本了，他想卖给雷雨阳、啊、想说开戏雷雨阳，不過好似好耐冇蒲頭，但係佢對於香港嘅本土電影業貢獻好大㗎。我哋邊個冇睇過佢嘅《陰陽路》《陰陽路》系列咧？喂，今次拍翻套係咪《陰陽路之36集》食屎食著豆係嘛？就係、是、講叫做揾替身。好啦。另一個詭異現象名單出嚟啦，喺香港哇，成個週末嘈到騰騰沸沸，我哋啲同學上課有個自動冇講到帶支香檳嚟，碰啱另一位同學帶咗兩支白酒，咁佢哋話原來買香檳好難買啊，大佬係咪啊？雪咗兩支白酒，喺一個沉鬱 的2020年，我們的課堂充滿一種歡樂，我們的情緒好像過山車一樣，快樂了兩日，星期六、星期日，星期日一早醒來，見到200個位，我那棟大廈我都曾經工作過八年，在個大堂，那條樓梯，那些玻璃磚牆，哇！以前那個大堂有個鳥籠，有些孔雀走來走去，你見到海耶克的銅像，啊！突然間全部警察，啊！好像接管了、軍管了的新聞界，是吧？這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那些電影見過很多，新聞圖片見過，啊！在台灣威權時期，啊！啲地下出版刊物又見過，啊，心情大家都極之沉重，啊。黎智英經營嘅係大事業，唔係數字嗰啲嘅，唔係攞個賭牌加碼成為十大富豪嗰啲事業。喂，佢哋唔會明嘅，啊，鋪王啊，波叔啊。啊！嗰班咩爛鬼富豪，跟住蕭建華挨挨蹦蹦攞著數啊！周正毅、毛玉平啊，嗰啲唔係數字，唔係調千零億過去倫敦起個咁嘅大型屋苑，賺下香港呢班危爛錢，唔係呢啲。佢經營嘅係歷史嘅大事業，求人得人啊！今日得到全港香港人嘅尊敬，佢付出嘅代價亦好大。一傳媒爛鬼，一傳媒有咩咁值錢啫？係嘛？依兩日犀利啦，股價由九仙變做兩蚊咁滯，個九我見到睄一睄。頭先今朝，我哋當年啱啱上市嘅時候，亦試過咁嘅景象嘅。當時我哋員工嘅認股價個配售係兩毫半，認購咗之後，同埋搞一輪之後上市，啊，一上市都兩個幾兩個八啦，好似十倍啊！好多員工當時候個個一億幾千萬身家，係嘛？好犀利，氣勢同今時差唔多啦。但係唔係依啲黎智英經營嘅歷史事業，再齊太史間，再進董湖北嗰啲，嗰啲各有追求。歷史上面無數朝代。文天祥數的不是我數的，是吧？在齊太史間是春秋時候齊國的啊史官啊，寫崔杼弑齊君那位呢啊，再進董湖北又類似一樣啊，新聞工作就看著這些例子做的，就是這樣經營大事業的時候有大寄託。鄭南榕當時1986年為什麼龍山市要硬闖總統府，軍警層層圍住龍山寺，他沒辦法攻入。30年後蔡英文重入總統府，帶著他的相走入總統府，這叫大事業。不是開賭啊，不是拿個賭牌啊，找何厚華，不是這些啊，是吧？各有懷抱啦，是吧？你喜歡賣那邊就做那些，你喜歡另一樣懷抱用另一些啊。鏡頭不停追住我個面，胸前胸口咁神秘，因為我用咗，因為個電唔夠嘛，用咗買部新嘅 iPad， 用 iPad 嚟做，係咪校漏一啲嘢咧？佢會主動追蹤我個面咁犀利。嗱，因為我做唔到咩㗎啦，係嘅話都係下次我再諗諗，問問啲同學識唔識，點解會追住我面追嚟追去啊？我自己就唔知嘅，可能 iPad 係有呢個服務啦，嗬。是啦，名单出咗香港就好犀利啦，係咪？开香槟就开香槟，飲白酒就飲白酒，啊，带红酒嚟嘅又带红酒嚟。但係北京外交部嗰班战狼正如深海㗎喎，喂，好冇诚意随手搵返11个美国政客，又话制裁佢哋制几次㗎，你咪成日制裁人，咁制裁乜嘢先得㗎？唔准佢用人民币交收啊。啊！唔准佢啲銀行用人民幣結算啊！唔准佢啲仔女喺咩嘅北京清華暨南大學讀書啊！係嘛？乜嘢都冇，制裁啲乜嘢先得㗎？ 唔准佢嚟呢個咁嘅杭州啊，泛舟西湖啊，係嘛？香港嗰十一位義士就犀利啦，個個係嘛，呱呱大叫，一淨係香港嘅啫喎，似乎成個中國大陸就好冷淡喎。大家記唔記得當年孟晚舟警過境温哥華轉機去墨西哥被加拿大政府扣留，因為佢喺呢個美國嘅通緝名單之內。哇！當時就犀利啦，成個北京外交部撲出嚟要同加拿大政府死過。今日呢班中港官員被美國公開制裁。出糧都就嚟用現金啦，同我當年讀中學喺新蒲崗做暑期工工廠，攞個雞皮紙袋釘個釘書機，前面畫滿曬 number 銀碼，有我個名，咁樣出糧噶啦，係嘛？你用點銀行自動轉帳啊？班銀行唔使做美金生意啊！出糧都就嚟用現金 ，credit card 全部要停曬 ，Facebook 都唔準用。嚴格嚟講，入麥當勞都唔應該賣個漢堡包俾你同飲罐可樂，你冇俾人影到，你個電腦唔好再開 Window 啦，係嘛？喂，原來只係屬於香港事務咗佢啲嘢，冇人關心，未去到中美兩國反面層次，係嘛？你睇下啲總理、副總理有冇為香港呢班被制裁官員出咗句聲？外交部王毅有冇同你哋講嘢？係嘛？原來香港呢班官員被美國制裁，其實你哋嘅層次係何志平層次，你又未去到孟晚舟嘅高度。嗱，依個就係親疏有別啊！政策上面，香港官僚你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女士春秋一本奇书嚟㗎吓，女士春秋就唔係一个人写嘅，係吕不韦吓，即係以奇货可居嗰位富甲一方嘅当代富豪呢，吕不韦就搵门下嘅食客就写咗，因为当时文化重心就喺东边啊，西秦崛起而竟然冇一个一流一家嘅著作，所以佢将东面的讀書人引到去西邊，出了一本《女士春秋》啊，被稱為雜家的代表，因為立立雜雜裡面有儒家、法家、道家、陰陽家等等不同的啊研究者、讀書人，而合編了一篇《女士春秋》，裡面行孝行濫而上一篇就記載住一個咁嘅故仔。佢話：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啊，趙阿鳩範一個人名嚟嘅，趙一個高官叫鳩範而問曰：喂，楚眾我寡，奈何而何呢？阿範鳩對曰：臣民樊例之君不足於民，樊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嗱，昔即當日，阿晉文公咧，晉文公好有名咯，大家都識得呢個人啦。春秋五霸啊，跟住依個齊桓公稱霸，第二個稱霸就係晉文公啊，準備喺城濮呢個地方同楚國楚人交戰。交戰前係嘛，問一下啲智囊啦，問一下大臣阿鳩範。他話楚軍那邊人多勢眾，我哋晉國就兵微將寡，點搞呢？點樣先可以取勝呢？咁啊，舊範呢就回答佢啦：喂，我聽聞仲禮儀嘅君主咧就唔介意繁瑣程序，頻頻用兵嘅大王就唔會介意詭詐之術嘅。我哋對楚國作戰。唔好作正面交锋，用诈咪掂咯。晋文公听完之后就冇乜表示。鳩范 離開之後，佢就問另一個嗱呢個 second opinion 嘅始創者啦，公以咎犯言，告另一位大臣叫做雍贵。雍贵曰，雍贵就答咯喎，佢話竭責而愚，岂不獲得？而明年無雨，焚守而田，岂不獲得？不過明年無收喎。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嗱，晉文公咧就尋找 second opinion， 將阿舊犯嗰個戰略就話俾啊，用呢個計謀詐術呢個戰略，就請教另一位大臣阿雍貴。雍貴就掉翻轉用另一個角度講啦。佢話：咁樣啊，咁樣咧，如果將湖水放乾呢個方法嚟捉魚，一定捉到噶，點會捉唔到啫？係咪啊？放乾曬成個湖，到湖冇水啦，得翻啲魚啊！真係瓮中捉鰭，任你慢慢捉。不過佢話咁啊，咁第二年就冇魚可以捉噶咯喎，捉曬咯，係咪啊？成個湖都冇水啦，焚首而田。火燒叢林嚟打獵田獵啊，又點會捉唔到野獸呢？我燒曬成棵樹啦，睇你走去邊啊！佢話捉一定捉到今年，不過咁出年就冇野獸可捉噶咯噃，老細。陰謀詐騙雖然可以奏效一時，雖今偷可啊，不過後將無復，以後用一次嘅啫噃，冇得。用第二次嘅喎，係咪啊？呃呃騙騙嘅嘢啊，你要換花神嘅喎，唔係長遠嘅用兵之策嘅老細。最後兩個啱相反嘅意見，一向都有㗎啦，有陰就有陽，所以做大主官要調和頂賴，設理陰陽。兩個啱啱相反嘅意見，晉文公呢位春秋五霸嘅霸主啊，點做呢？他用的是犯咎之言，而拜楚人于城破，回来京师论功行赏，反而为赏，雍贵在上。哇，这么犀利，是吧？用 A 的战略赢了之后就赏封赏给 B。 哇，这样，所以他的左右就劝谏他，喂，这不是很妥吧，老闆。城破之功，犯咎之谋也。你用的是犯咎的诈骗战略才赢到今次的战役。君用其言，你用就用他，掌就掌另一个人，阿贵，阿雍贵，是吧？君用其言而想想后其身，或者不可负。喂，似乎唔係好妥噃，老闆。晉文公最後用咗犯咎嘅建議，喺城濮打敗楚兵，班師回朝，弄功行賞，將守衛戰功就交俾雍貴。啊，犯咎啊，反而擺喺後邊排名。文公身邊嘅人就勸諫：城濮之戰大勝，全賴犯咎嘅用詐戰略。你採納佢嘅戰略，論功行賞就將佢排喺後邊，咪似乎唔妥當吧？係嘛？大家係咪都係咁認為呢？文公曰：雍貴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又以一時之務，先國先世百世之利者乎？嗱，文公就咁回答佢兩個啊，唔係兩個啦，即係身邊嘅人啦，左右。佢話雍貴所講嘅其實係為邦百世嘅有利嘅安邦大計。犯咎的建議只是顧及一時的權宜之法，哪有人將權宜之言放在百世大利的原則政策的上面的？這個是價值顛倒，危害很大的。這件事 就傳到俾當時春秋時期嘅孔子聽聞。孔子問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貴，足以報德。文公雖不忠恥，足以稱霸矣。孔子聽到呢件事之後就話啦：遇到危難，用詭計嚟退敵；回國之後又尊崇賢人，咁足以康正社會風氣。文公雖然啊好靈活啦，嚇冇堅持正道，有始有終，冇做唔到文公，但係佢明白孰輕孰重，啊知道輕重就足夠稱霸於當時啦，成就霸業。想重嗱，最後作者嘅結論就係咁啦。想重則聞而知，聞而知則成言，成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下勝者眾矣，而霸者乃吾。文公處其一，點解啊？因為知勝之所勝也，勝而不知勝之所勝，與無勝同。秦勝於戎而敗於敖，楚勝於諸夏而敗於柏舉。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望天下。眾詐營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啊，禍患唔一定係國外嚟嘅，呢個同孔子嘅《論語》學說好似嘅。嚇，吾恐貴孫之憂，不在專義，而在蕭翔之內。呢個係其實不同嘅學派都反覆叮咛嘅智慧啦。嗱，講翻呢一段結論先。呢段結論嘅作者就話：賞賜價值觀正確、行正道嘅人，社會風氣就會改變，人民就會跟從。當人民行為都光明正大，國家就會成功。依靠陰謀詭計求成，即使成功咗啦，最後成功都會唔見咗，會變失敗。我哋見唔少啦，賣聰明嘅人係咪啊？許仕仁啊、張振遠啊、曾蔭權啊，依啲都表表姐。即使成功，最後都只會失敗；即使勝於一時，最後都會輸翻轉頭。普天之下，贏一鋪兩鋪嘅人好多啊，係嘛？普天之下，啊，天下勝者眾矣，贏一時嘅人好多，但成就霸業嘅人不外五個人嘅啫。佢講嘅春秋時期成就霸業嘅嗰五個，咪叫春秋五霸咯。春秋五霸最早嘅建於《左傳》啊，佢哋係齊桓公，跟住晉文公、楚襄王啊，楚襄公咧應該係唔係宋襄公啊、秦穆公、楚莊王、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同楚莊王啊，呢個係一種說法。啊，當然另一種就加埋啊邊個嘅啊吳越嗰兩位大王啦，啊勾踐扶差，咁呢個我哋跟左傳咯，啊春秋五霸，晉文公作為其中之一，點解咁多人贏？成個時代二百幾年，得五個人可以稱霸咧？因為佢知道自己贏喺邊，連贏咗都唔知道自己贏喺邊嗰班騎呢怪。你跟冇贏過嘅人冇分別。秦國戰勝於西戎，但係喺敖地敗俾晉國。楚國戰勝中原，喺柏舉被吳國打敗。周武王啊，咪明白呢個道理，所以佢能夠啊喺牧野一舉打敗商纣啊。就死相亡，建立周朝，稱王於天下。嗱，各種陰謀詭計充斥嘅國家，政權點能夠安定？社會點能夠平穩？一個國家嘅禍患， 唔只係來自外敵，依、這個你今時今日喺香港睇嚟啊，對嗰班從政嘅，對嗰班官僚嘅，尤其是喺美國制裁又啱啱已經展開啊，北京又開始報復，係嘛？用呢個國安做理由，國家安全做理由，目的要踐踏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啊！再跟住下一步先至到呢個健康碼，再港幣數碼化，一步一步咁將香港融入咗大陸，成為大陸一個城市。嗱，今日為政，今日做官，今日你想爭天下嘅人，明唔明白《呂氏春秋》呢一段啊？古人的智慧呢？好，我哋休息陣間。Mr. Chow， 你喺雪梨啊？請問雪梨依家幾點鐘啊？如果喺網上課程，不過冇辦法遷就全世界咁多城市。因為你在北美洲和在南美洲，即不是南美洲，即是在南半球又完全不同。在南半球最好的時間是應該晚上，香港晚上時間是不是對你們最方便？在北半球就最好，我們香港時間早上，那你們夜晚，那就看完就可以看完就可以睡覺，是不是這樣？現在六點半啊，下午。哦，你六點半啊，我們四點幾，你六點半啊。是啊，我們四點幾，你六點半。Sydney 是六點半。Sydney 六點半就跟我們很像咯，差兩個鐘而已。英國之時開班，但英國的時間跟我們很利好巧的。你現在英國幾點鐘啊？如果我上午十點鐘是英國幾點鐘啊？上午十點到一點咁先啦。如果我開一個班，咁係幾點鐘 ？Kenneth 話 summer time 你有三個鐘頭 difference。OK， 明白明白。我就希臘都有個同有個朋友。香港仔啊，你個 Hong Kong 仔啊 ，Greeting from Greeks。California 依家半夜一點三十四分啊，哇，咁都好難搞喎、啊、Charlie 就喺Sydney 嘅 ，OK， 雙人 Sydney。始終都唔容易照顧到咁多唔同嘅邊。好啦，我哋開始講九點半啊，朝頭早九點半啊。我哋今日講嘅係七殺星系。七煞星系好有名，因为佢杀破狼星系里面其中一员叫做七煞。七煞化气为权，权力嘅权，化权啊，但有代价噶吓。呢、這个化权，佢永远同破军、贪狼成一个铁三角、三合局嘅，所以叫杀破狼。杀七煞，破系破军，狼系贪狼，一个三合局，一个等边三角形。我讲过好多次噶啦，凡真三合局嘅意思，即系佢哋互为因果嘅。咁喺斗數裏面，佢好有名咧，因為佢殺破狼係一個系統，即係一個兩大系統其中一個系統嘅名稱。殺破狼裏面嘅殺，咁佢象徵咩呢？佢象徵係生涯變動嘅象徵。嗱，你一定有粒七殺嘅，但未必喺你個命宮度，但係你個大運會跟命宮咁轉嘅。 啊。咁 Cockrise 係略陽男陰女，比如話我係丁干人年份啊，我係屬雞丁酉嘅1957年，咁我個大運咪 anti Cockrise 咁行咯。咁行到七煞嗰十年，嗱十年一格，總共有12格，所以古人設計我哋條命應該有120歲命，就行運嗰12格，嗰12格即係12地支 anti Cockrise 去到七煞嗰個位咧，就係生涯變動嘅象徵。一生裏面有10年喺嗰一格，喺12年裏面有1年喺嗰格喎。嗱，呢個就係氹氹轉嘅意思。咁你自己亦對應一下啦，係咪七煞嗰格，你個生涯都有若干嘅變動？流年嘅變動當然唔及得啊，大運嘅變動，大運嘅變動又唔及得你個底盤，你條命根本坐住喺七煞度嘅變動，個象徵就係咁解。好多人就話：哦，冇啊，我聽紫微斗數，我淨係聽同我有關嗰啲，其他啲我冇聽嘅，所以我唔係聽好多嘅啫嘛，係咪啊？就係聽揀我有關嘅嚟聽咯。呢句說話聽落就嚇你一跳，所有星都同你有關嘅喎，成個宇宙咁多星，全部都影響緊你，影響嘅地方唔同嘅啫噃。有啲人影響你讀書，有啲人影響你健康，有啲星影響你嘅強啊財運，有啲人星影響你嘅際遇，有啲人信唔信，有啲人逆唔逆，有啲人信60年就逆10年，有啲人只係逆60年。順翻10年，鋸曬係嘛？你全世人都未涼過冷氣，突然間嗰日唔知點解啊有冷氣涼，瞓嗰晚瞓得特別甜，咁嗰晚冷氣咪特別好咯。你成世都涼冷氣嘅，夏天瞓覺喂嗰日冇冷氣，壞咗冷氣停電，咁你覺得嗰晚嗰日咪特別曳咯嚇？李嘉誠唔會多你一粒星。許仕仁又唔會少你一粒星喎，曹操有咁多星，諸葛都有咁多星，你都有咁多星，所以粒粒星都關你事。問係點關你事？點影響你咁解？嗱，殺破狼咧都主開創，不過開創有唔同嘅方式。七殺個開創係孤身上路，一人犯險咁開創。破軍的開創全力衝刺，一比丘就飆的了。貪狼的開創用陰柔交際的手段，各有不同的開創方式啫。啊，跟踢波的方法一樣，大家目的都是想入波，是吧？有些人用穩手突擊，有些人說巴西的傳統戰略，有些人就說不是，我們是荷蘭全能足球十上十落，你說的贏就厲害咯，不贏什麼都不厲害，是吧？所以大家的方法不同，目標是一致。意大利的打法和巴西隊的打法其實好像完全不同，目標就是想贏波、啊、七煞主孤身變化，凡主變化動態的星的主星，即十四主星的主星，就不喜歡再遇上一些煞忌同刑。什麼叫煞？火令羊陀就叫煞咯。什麼叫忌？化忌就叫忌咯。巨門就叫忌咯。什麼叫做刑？天刑就叫刑，擎羊就叫刑咯。這些衝擊不喜歡有這些負面衝擊，為什麼？它本身就已經變動變化，它令這些衝擊冲锋陷阵的主星加了羁绊阻碍，多了枝节，多阻滞，结结吉吉的个际遇上面，令到意外增加，枝节又横生，甚至将你的变化，变化不一定坏，危中有机，机中有危，是吧？我们的陷卦读过易经的人就明白的了。陷水本意为险，但是它又是资源、哦。为什么、啊、凡有资源的地方就有危险咯。所以紫微斗数说，喂，六全不是孤立出来的，六全是三粒星一起到的。六全是好东西，是资源，是好处，是稳定的财禄。但六全一宫，六前一宫擎羊雕，六后一宫陀罗虎，它拍住来的。 梗有付出代價嘅。嗱，呢個就係古人嘅心意，凡好處就係夾住啲壞處，但係壞處不是一番寒切骨，哪得梅花撲鼻香咧？啊，你睇過啊，經歷過生人生經歷稍為多一點都明白呢個道理，情花和淚中係嘛？邊有平平穩穩嘅偉大愛情呢？七十化氣為權，呢、這個權嘅意思係咩？上承命令，執行任務，呢、這個權權力喺你手上，幫我搞掂佢。破軍啊，快為耗，咩叫耗啊？嘥料，消耗啊！因為佢家有前衝嘅角色，有前冇後，打死罷就嘅前鋒，毫無顧慮。舞曲又係咩咧？舞曲個鐵三角係紫薇廉貞舞曲，係嘛？簡單地講，佢係紫薇執行紫薇嘅上將，帝星嘅上將，支援有制，貫徹執行上頭命令嘅武將。行動生財意思就係咁啊，係一個執行型嘅工廠廠長嘅角色。七殺就類似舞曲破軍中中間間嗰個大將。斗數嘅傳書就咁講，吊臂獨行。咩叫吊臂獨行啊？隻手唔要啊，都要向自己方式做噶啦。一條友斬咗手臂佢啦，啊！有人掹住個手臂，一刀回刀就斬咗手臂，就向前行。哇！你咁犀利，其實簡單地講個象徵嚟嘅啫，聯想啊，即係話你單打獨鬥，支援無助，你成個過程都係一個悲情嘅劍客，獨行嘅劍客。七殺唔止七殺啦，任何星都係啦，有高有低，紫微有高有低，天同有高有低，七殺都有高有低。七殺的高低成敗關鍵就是見不見到紫微，所以你要學七殺這個星系，你記住的口訣，最重要的口訣就叫遇低為權，遇攻皆殺。你見到紫微等於化權，那見不到呢？遇攻即是見不到那些，見不到那些就等於化忌，那就是兩尾而已。見到紫微，有紫微駕馭你，咁七煞等同於化權，咁見唔到紫微咯，我等同化忌噶啦。即係話七煞只有兩種處境，你唔係化權就係化忌。見到紫微，七煞嘅名都唔同啲啊。嗱喺人身宮嘅七煞獨座咧，佢對拱嘅叫紫微天府紫府本啊。人身就係七煞喺人身宮位嗰個叫紫府本。斗數叫呢個七煞做咩啊？叫七煞朝斗啊！啊，聽見你唔使識啊，聽見都知道巴閉啦，係咪啊？喺卯酉宮啊，點啊？七煞一定同卯曲同座嘅，嗰、那個叫紫破盤。咁有賴卯曲一定係會到紫微，咁即係你都會到紫微啊！你同卯曲同座，一定見到紫微嘅。咁呢個咁嘅武煞同宮係咩啊？叫利氣求財，武職增榮喎。好啦，喺自害宮嘅七煞又點咧？四個角，自害宮同人身宮啱啱對轉，佢同紫微同座添，呢、這個犀利啦！駕煞為權，係咪啊？有紫微駕馭嘅將軍，駕煞為權等於化權。咁喺丑未宫嘅七煞又点叫啊？佢同廉贞同座，嗱廉贞舞曲紫微一个铁三角。既然七煞同廉贞同座，咁廉贞一定见到紫微，即系你都见到紫微啦。呢、這个叫红烛朝元啊，火炼金苗咁讲喎，哇犀利！听啲名都知道唔得了啊！凡见到呢、這个，凡见到呢个紫微都唔得了。可見七煞的際遇境況，關鍵就得一種，就是你見不見到紫微先。七煞化氣為權，引申就是一股奇猛無比的猛力，一定要一個有能力的人來駕馭，才可以防其用權無制。大家想像是一把寶劍，一把寶劍用在劍客手上，你說比在這個西門吹雪，是吧？ 葉孤城真係把寶劍，仲得了咩？清明劍喺李慕白手上，係嘛？你話唔係喎？呢把咁嘅寶劍擺咗喺把僆仔度，佢唔覺意打開玩下喎，童子操刀，未能殺敵就先傷自己。咁呢把劍本身就冇錯，但呢把係把利器，要懂嘅人用。你而家回憶一下，好多明星都撞車出事死嘅，啊！佢哋撞車嘅車都同一款，有冇留意啊？都係保時捷嘅911青蛙嗰只咧，Cavalier 嚇，係啦，由詹姆士癲開始啊，福星咧坐隔離嘅温柳眉咧，另一次啊，即係唔係福星隔離，福星一次，温柳眉一次嚇、啊，另一次都係嗰只車。點解呢架車出事咧？係咪設計有事？咁 Porsche 仲出緊，依家仲好多人買嘅喎、哦。點解啊？呢架車馬力大，甩尾轉彎好。同埋買得呢架車嘅人，通常都係呢啲性格，中意揸呢只車嘅人，中意行彎，係咪啊？掟彎甩尾好，馬力大，一俾油就飆，同埋佢輕嚇。咁、啊、所以次次都出事，詹姆士癲出事，福星出事，温柳眉嗰次坐隔離出事，全部都出事，都係只車，呢只車好似七殺咁。你俾好手嚟揸，哇，如魚得水啊，掟個靚彎，係咪啊？他們很喜歡駕這些車去什麼行大帽山啊清水灣去這個大澳門啊是吧為什麼呢彎多咯沒有直路咯直路王另一種車即是這樣解七殺就是這樣了預帝維權我想有一個好手來駕馭七殺那沒有好手呢沒有好手就大劑了是吧你給個新牌仔呢手忙腳亂那些啊你駕駛這樣的保時捷就出事咯是吗喝了酒就不要揸车揸车都不要揸马基先合道弯多还要落马基先合道那就冲过对面哎好烦的这些是吗我多年前为什么买了架车呢是真的有远见的我是不应该揸车的我应该坐车的是吗因为我又不是一个好司机我又喜欢快所以啦大家要回照自己的缺點在哪裡、啊、人很多缺點那你盡量明白自己的缺點在哪裡杜絕自己有犯錯的機會先那就好一點咯是吧、啊、如果用七殺那麼剛猛的力度他自己無法自制沒有紫薇的駕駛他就會四處闖禍咁象徵乜嘢啊？象徵你嘅人生咪到處碰壁，係咪啊？一生崎嶇咯。喺安星規律嚟講，七煞永遠對拱天府嘅。對拱即係對面啊，即係七煞助命，你個遷移宮一定係天府，掉翻轉睇都得嘅。你天府助命，你個環境一定係七煞嘅嚇。咩意思呢天府光烈對住嘅七煞光烈，對唔住啊，講錯咗。七煞光烈，佢對住嘅天府係穩重保守，呢、這個係相對嘅。用七煞嘅觀點，永遠置身於天府嘅環境。與天府的觀點，他覺得自己永遠處在七煞的處境。七煞如果是戰爭的主帥，個重點要見到紫薇，期待紫薇嚟駕殺，希望佢駕馭你。同時他對拱住天府，他又呼應住天府的保守寬和，即是話七煞同時感受緊。紫薇的感性，天府的理性，紫薇的精神性，什么都不计，但又要天府什么都计的理性实质，是吗？一个精神，一个物质，一个感性，一个理性，一个什么最紧要威，一个最紧要实际，是吗？两大主星拉扯住个七煞，之所以古人说七煞的命格，外刚内柔，表面的决断但係內心容易猶豫啊，就係咁解。一神事二主，兩個老細性格啱啱相反嘅， 一個最緊要為化氣為咩呀？紫微係化氣為尊，化氣為帝，係嘛？係帝星。七煞擅長進退攻守，唔擅長同人交際應酬，所以呢個人係孤獨自恃，所以先用獨調避獨行呢個説話啊。佢同周圍嘅人好難融洽相處，喺佢自己嘅角度嚟講，喺佢自己嘅角度嚟講咧，佢咪成日都受周圍環境嘅人排擠咯。但一旦交上友誼啊，又得到七煞自己嘅信任啊，可以肝膽相照喎。呢啲義氣仔女嚟嘅喎，不過要經過一個階段。佢當你咗係真係交到友誼啦，又信任你啦，咁就肝膽相照。七煞本身就孤傲啊，個性鮮微啊，卓立不群，好有原則，愛恨分明，不怒而威。哇！如果呢啲星再加上有呢、這個咩孤神寡宿啊，華蓋天刑啊，再加埋地劫地空。啊！截空啊，乜嘢巡空啊，啲空要咁，成個人就唔同曬，氣度非凡嘅、啊。不過難於親近，佢唔中意同人一齊。咦？係嘛？獨行劍客嚟嘅，一個人啊，自己飲酒啊，西門吹月，西吹雪啊，西門吹雪，一衣白雪啊，西門吹雪，佢名真係幾好嘅。Simon 啊，西門啊嘛 ，Simon 吹雪 ，blow the snow 嚇 ，Simon blow the snow。以前我哋有位行家叫做馮禮慈啊，佢好叻，佢才華好好，寫音響啊、音樂啊、啊樂評啦、啊、汽車都識啦，啊仲識寫埋鹹濕小説。佢嘅筆名叫做西門吹絕啊，見到之啊嘆為觀止，真係才子，中大才子嚟噶。嗱喺十干四化里边，七煞咧就唔参与任何干化嘅。换言之，七煞本身啊唔会带嚟化禄、化权、化科呢啲吉化嘅影响。掉翻转噃，因为佢本身等于化忌嘅，遇低嘅为权，愚公皆煞。咁再以愚公皆煞，再加埋其他煞星、忌星冲叠咧，就带来打击同挫折。所以七煞本身就系代表挫折。記住呢個位啊，呢個邏輯記住先。今日個鏡頭上會移來移去不定，係啦。點解呢部新嘅機啱啱買咗個 iPad， 佢點解同以前啲機又唔同？點解下邊嗰部啊 Facebook 嘅 iPad 又冇移嚟移去？同樣係 iPad， 點解我個黃偉文粉絲交六部嗰度就冇 zoom 出 zoom 入，而依部新機喺呢個 YouTube 度就 zoom 出 zoom 入咧？唉、哎，死啦！講到口唇打裂添，依、這個就有待今晚上堂，我哋識 IT 嘅、識電腦嘅、識手機嗰啲咁嘅同學解答，或者我 set 漏嗰啲嘢。凡親行經七煞大運，就主孤高落寞、六親緣分不足咁嘅情況。啊，偏偏喺呢等運行咧，就最適合發揮同平時唔同嘅表現喎，係你最佳展示個人威權實力嘅時機。嗱、啊，有辣有唔辣。生命永遠都係咁，係嘛？七煞大運，六親緣薄，孤高落寞。不過亦係展示你個人實力嘅最好舞台。七煞遇低為權，等於化權。化權展露實力之前，就一定多損耗麻煩，必須重新整頓調理，先能夠發揮。嗱，邏輯就係咁解啦。七煞再遇煞，比其他主星遇煞更加覺得艱辛，因為七煞力猛啊嘛，所以人撞車你撞啫，係嘛？ 你揸架 Benz 跑車衝落馬記先合道，你撞得嚟浪到落個山邊一個駁裏邊半架車嘅懸空，你飆咗落山添啊，死埋嘅會。點解啊？架車馬力夠咯，馬力夠好定唔好啊？睇你講平時行車定撞車啦，睇你講行套路、講公路定係行馬記先合道啦。喂，行呢啲彎路多嘅石澳道、馬記先合道、大帽山頂，係嘛？清水灣道都可以馬力大噶，咁要技術好咯喎。咁啊，唔好飲酒咯喎，即係咁解。七煞力猛，不受管束，遇上火靈羊陀，任何一煞就會加劇個煞星嘅破壞力，所以七煞守命啊。或者行經十年大運，一定在金錢、感情或者健康上面經歷一次重大打擊、挫折。見子微代表歷練艱辛、克服困難，都是有挫折，不克服了這個挫折有成就的意思，因為他駕煞為權嘛，邏輯明明啊。Lisa Wong, everything is good to me. 四點幾你起咗身㗎啦。紫微斗數古訣有一句咁講七煞，佢話二宮逢之，定力艱辛。二宮係講身宮同埋命宮，即係話七煞守命，人生必歷一次大挫折。啊，定力艱辛一定有一個大嘅考驗。未經歷呢個考驗之前，咁你就唔好從事危險活動啊，炒賣金融啊，買 accumulator 啊嗰類啦，一啲高風險嘅嘢咧，點知嗰次咪就係呢次啊，係嘛？所以唔好咁早行好運，不過成日都咁講噶啦，人生唔好咁早行好運，行好運早嘅時候，人唔識珍惜，得意忘形，係嘛？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啊！各乎頭嗰三十年過住一個完美嘅人生，因為有依、這個啊長輩嘅保護扶持，襄陽城嘅小公主，一大扎咁樣嘅南帝北丐乜鬼嘢，全部都係你啲唔知師公啊，定係唔知乜嘢外公啊，師傅嘅師傅啊，古靈精怪，但係你乜都唔識，所以當你行運行得早嘅時候，下半生一定難免艱辛啊！七煞特別係唔好早年行好運，你一定會有一次喺健康、喺愛情或者喺財運上嘅大挫折。七煞自己有一種特別孤傲嘅氣質，個性鮮明，不論男女都主卓立不群，好有原則，愛恨分明。不怒而威，說話不多，但講一句都有份量那種，不過都不容易碰到這些人，盡量避開一點，都是不容易相處。如果再結埋孤神寡宿、華蓋天刑、天空地空地劫，那就氣度不凡。七煞孤獨，因為兄弟宮一定是天梁星，天梁在六親宮門都皆作不吉，個邏輯是這樣。七煞命宮三方四正遇煞重，咁你本身係孤獨。另一個角度睇，如果兄弟宮嘅天梁遇煞重咧，嗱兄弟宮主親兄弟之外，包括埋 buddy 死黨、摯友、拍檔、partner， 係嘛？人際關係真係唔好。嗱，一個係自己嘅際遇上孤獨，一個係人際關係上唔好，咁都孤獨。孤獨的方式不同，一是人嫌你，一是你嫌人而已。其實那就是說，無論什麼系統，如煞煞破龍系統還是機月同梁系統，無論天梁如煞還是七煞如煞，結論只有一個，一個就是說你人緣寡合，你人緣不好，那你永遠都孤獨的。因為自己系統即是煞破龍，你自己七煞嘛，那你天梁即是機月同梁系統，不是六親，任何一邊遇煞都主人緣寡合，咁咪即必然人緣寡合咯，個邏輯咪就咁解。 七殺落喺任何六親公門都係解刑黑嘅啦，格格不入，都係等於化忌啊嘛。就算唔化忌，都等於化權，點會好咧？而有一種難以調和嘅隔閡同六親，好難講，表面客客氣氣都好，總之有個唔親近嘅感覺。所以如果七殺在命，就主輪廓分明，俾人唔敢親近嘅感覺。如果喺福德宮咧，咁就心高氣傲、意志堅定、唔容易妥協嘅性格。嗱，好多人成日問呢啲問題嘅。呢粒星如果喺命宮係點啊？兄弟宮係點啊？父母宮係點啊？福德宮咧、田宅宮咧、事業宮咧、交友宮咧、遷移宮咧、侄兒宮咧、子女宮咧、夫妻宮咧。喂，其實任何嘅易經發展出嚟，易經係符號學，符號學發展出嚟嘅任何學問，都係要用象徵、聯想、經過邏輯係拉出嚟嘅，因為你喐緊嘅。我頭先講咗，如果你係紙煞盤，或者你係紙破盤，咁你嘅七煞同武曲一齊，呢個係命啫，條條命啫嘛，係嘛？跟住如果你係順行嘅話，第二個大運先十零歲就已經係太陽嚟嘅啦。咁廿零歲咧，喂，廿零歲你嘅大運，你嘅命宮已經嗰十年已經喺空宮度度過，借對宮嘅廉貞貪狼嚟安星，呢個時候你嗰個七煞咪變咗你夫妻宮咯。咁即係會點啊？係即係會點？咁你要明白咗個星情，唔好成日問咁即係點啊？我命宮太陰即係點啊？咁如果唔喺命宮太陰喺呢個喺呢個直壓宮即係點啊？個命宮喺遷移宮又點咧？喂命宮喺夫妻宮即係點啊？咁你巨門咯。咁即係點啊？又咪即係咁咯？其實你要用呢個聯想，聯想就係七煞係咩星？好酷嘅。殺手型、孤獨嘅、賣性格嘅、character 嘅，喺命宮點啊？哇！你咪輪廓分明，俾人親近，有啲不怒而威，好酷嗰啲咁嘅感覺咯。咁喺福德宮啦，咁你嘅內心好酷咯，心高氣傲、意志堅定，唔易妥協咯。咁喺父母宮，喂，你嘅老細咪好酷咯，係嘛？就咁咯。咁田宅宮即係咩啊？喂，你做啲機構啊，你屋企啊，你啲資產都好酷噶咯，咁即係咩意思咧？嗬，嗱，邏輯就係咁去噶啦。你用呢個象徵，咁你侄厄宮點啊？哇，侄厄宮你啲病得嚟都好酷噶喎，好冇朋友，病都有朋友嘅咩？象徵啊嘛，你嘅病都好似好酷，好七煞型嘅，一定有一次挫折嘅。咁見唔見到紫微啊？咁你個病點樣預帝維權呢？咁見唔到紫微點啊？愚公皆殺喎、啊！哇！咁你個疾厄宮，你嘅健康咪等於化忌？係哦，等於化忌嘅，好無情噶，好酷嘅殺手嚟噶！你個病咩病啊？牙痛都酷過人嘅，咁解咯。聯想冇讀乜鬼啲書啊？根本就唔應該讀書，係嘛？你聯想能力都冇，咁樣讀嚟做咩咧？我都唔明白。是吧？所以十二宮都要用这个逻辑来联想来引申。七煞为武将，凡武将就不喜欢见文昌文曲。文昌文曲你回到昌曲和七煞本身的气质就不投，变得就不文不武。啊，因為七煞嘅人調臂獨行加槍曲之後就諗得多咗嘅啦，諗多咗即係唔係調臂獨行咧？我成日話調臂獨行好瀟灑嘅，咩咁講啦？哇！你一個好瀟灑嘅人係咪個七煞嚟噶嘛？浪子型嘅人嚟嘅，咁但係問題你浪子型殺手型嘅人咁都要四點幾啦，嗱去洗衣機洗完衫乾完衣又攞翻出嚟，係嘛？跟住接好佢，啲物分翻幾個人擺喺個櫃桶，底褲就接曬佢。殺手嚟個你個接底褲係嘛？吊臂獨行，手臂都唔要啊，底褲點要接啊？咁殺手都要接放學㗎啦。咁四點半開始唔知邊度接放學啦，跟住帶翻嚟食啲嘢先，係咪？因為今晚食飯會夜嘅。K 企喺個小學門口，同班阿公阿婆一班飛蟲排隊等接放學。我殺手嚟噶嘛？你知我個人係嘛？西門吹雪有冇接放學？你諗啊？你諗一諗就知道激氣啦！小李飛刀嚟噶嘛？我啲係嘛？小路一夜聽春雨啊嘛！唔好聽住嗱，十點鐘咧，唔該你就走落邊啊，做咩事就買幾乜嘅兩個杯麵。啊！跟住聽朝教鐘教六點，西門吹雪點會教鐘嘅？你話係啦，就係咁啦。個意思就係咁解啦，係嘛？生命就係咁啦，獨行殺手嚟嘅，殺人啦！你知冇？要接放學喎、哦，好殺下殺下人就接放學先，接完放學再殺個都要都啱啦。嗱，依、這個就係想話俾你聽，你係唔適合某啲星，唔係嗰樣嘢有冇問題，有啲嘢唔啱你啊。見龍池鳳閣可以發揮技藝咧，品味好啦。掉翻轉喎，你有品味有技藝嘅才華，削弱咗你獨行嗰種性格同能力嘅嘞噃。七煞安星規律啊，必然對拱天府，所以當天府穩定，七煞個際遇咪相對穩定咯。如果你話天府係唔見六嘅空庫，見到地空地劫的怒夫，七煞的人生就增添破荡了。为什么、你的遷移宮不安嘛、殺手是吧？当你的遷移宮不安，即是你自身的环境很不安嘛，是吧？同样做报馆，你说你做苹果日报你叫动荡不安，你做星斗咪冇事嘅咯，系咪？依个系迁移宫嘅问题啦。你话唔系好拣噶，傻下傻入咗去啫，傻下傻下，你参与一个时代嘅盛会啦。咁傻下傻下，其实我又唔知噶，系咪啊？我谂住嗰度 canteen 啲烧鹅好食嘅，咁解嘅啫，系咪咁解 ？canteen 你边有好嘢食噶 ？canteen 乜嘢都唔会好食。天府必须会见六，七煞啊最怕见六全。七煞見六全即是戀六，戀六你聽不明白的了，不如我們叫牽掛，是不是？牽掛我們做出來行走江湖的人，四海為家、不過媽媽在老人院逢星期日都去探望她的，她生日要跟她吃飯的，那就牽掛。你說四海為家，四海為家都要有媽媽的，那就牽掛咯。我冇話孝順唔好，我同你講係有牽掛啫，係咪啊？做得殺手，但係我又養狗，係咪？每日要拖兩轉嘅喎，我只狗係嘛？又要餵又要水，好煩嘅，好頂嘅。咁你就唔好做殺手，殺手又要拖狗，拖狗又要攞紙攞水攞袋，好煩，係嘛？咁你咪做個狗主咪算，做個狗奴啊，係咪做咩殺手？咁所以變咗嗱，呢個牽掛就有六，六係咩好處？有好處咪有牽掛咯。所以我成日話六全係你嘅死穴就咁解。咁死穴可能好多人唔中意聽嘅，唔係叫死穴係咪啊？牽掛得啦啩？你六全喺子女宮咪成世啲仔女都係你嘅牽掛。你話好彩我未結婚啫，冇兒女嘅。咁啲下屬咯，你當啲下屬仔女一樣，成日牽掛住佢哋咯，係嘛？就係咁解咯。七煞守命事業宮一定係破軍，反映七煞嘅行事方式係破軍式的雷厲風行，全力以赴啊！文昌文曲未見就好嘅七煞。文曲文昌加嚟回照七煞，就凡事多作思虑嘅七煞。七煞本来刚烈决绝，加咗昌曲，处事就唔决绝，犹犹豫豫，计计数数，系咪？又唔知计乜，又争个乜嘢？又揾个 Q 盘。做殺手就唔好揾特惠時間啦，又話搭車又唔知邊度方便，嗰度又唔順路。做殺手唔使順路嘅，即係咁解咯。咁點瀟灑？點調避獨行？點我行我素？係嘛？點唔理別人？感情用事， 濕濕碎碎啊，有六全有依戀，有依戀有記掛，有記掛心有掛礙，心有掛礙就有恐怖，恐怖咗之後你仍然都係七煞，表面上仍然英明神武，但係內心彷徨無主啊！咁嘅七煞得個樣嘅啫，係咪啊？喂，七煞又唔中意見陀螺喎，陀螺叫拖累，吊臂獨行嘅人有拖累，一定進退失據啦，係咪啊？做殺手飛車嘛，又話啲有櫃唔想入有住。哇！如果喺加拿大逐個街口就喺度巡行嘅油站，幾多錢賣油？個個油站唔同價嘅，係咪啊？兜嚟兜去喎，你想殺嗰個目標都唔見埋咯，大佬。咁啊慳翻幾毫子一個 lead 啊嘛。哇！你咁樣做殺手，係嘛？進退失據就易生悔論之心。點解啊？你心有掛礙。心有掛礙，必有恐怖，有恐怖有恐懼，係嘛就彷徨無主啊！人生陣困滯，進退兩難。你因為成日改變立場，你日日都計數，日日都牽累，係咪？好瀟灑咁做嘢，突然間想又想買幾個咁嘅啊糯米糍俾你外婆。順道都探下佢啦，係咪啊？佢中意食呢條個缽仔糕，買兩嚿啦。揸住個缽仔糕，你話著件45,000西裝，點瀟灑？點酷咧？係咪？好難搞嘅，嚇！七煞最中意見咩啊？天灰天圓，天灰天圓代表咩？講機遇，主乜嘢啊？喺危難之中得到貴人輔助，渡過難關啊！灰月咪叫做機遇 opportunities， 呢個係斗數講嘅英雄末路遇貴人。不過英雄末路遇貴人呢句説話，你係唔好聽得咁過癮啊，麻麻地嘅。你唔去到趴街最惡劣嘅情況，貴人唔出現嘅，一定走投無路啊，已經生死一線啦。絕路嘅時候，貴人就嚟啦。如果唔係，佢唔出嚟嘅。紫微斗數傳書講七煞守命有謀略，見紫微加豬吉必為大將。咩叫豬吉啊？眾位吉星，唔係眾位吉星，講天灰天月啫。豬吉豬恩我知，唔係叫豬吉。七煞最喜會廉精化禄，點解啊？甲廉破母羊啊嘛，七煞一定見到廉精，廉精有禄，七煞有化禄，依、這個犀利啦！政治有手腕，廉徵政治手腕好高，加上七煞嗰種咁嘅大將啊，一意孤行，所以點解七煞加廉徵叫廉煞，叫做人多情大將軍，雄叔朝元，咪咁解咯。不最好就甲官啦，甲廉破冇羊。不父母宮有太陽化忌，唉，凡事都有遺憾噶啦，呢啲講嚟講都冇乜遺。七煞唔中意見六全，不過中意見化六噃，因為化六將主星嘅特性彰顯，不斷追求，引申就為慾念，慾念咪會激發七煞嘅野心、執著、需求更多，渴求更熾熱，往往追求七煞奮發嘅動力咯。嗱，化六啊，即係話佢唔滿意，佢追求更好、更好、更好。咁夫妻宮化六啊點啊？咁即係佢唔會 settle down 咯，俾你娶到呢、這個麥明詩啊，你都想揾個更好噶啦，知唔知啊？不斷想更好，因為你會不斷地令自己更好，你個感情歸宿唔會有歸宿嘅，係咪啊？想不斷攀登高峰，不斷改善。不斷改善，人家都已經劍橋畢業十優狀元，炒菜不得啊，炒芥蘭麻麻地。哇，你又要人十優狀元攞埋港姐劍橋畢業，仲要生炒芥蘭喎，唔好燙過滾水喂，咁樣好似要求多咗啲喎，化六啊嘛，不斷進步啊嘛，期望啫，期望啫，係嘛？出得廳堂，入得廚房啊，上得大床啊，係咪啊？期望啫，期望啫，期望啫，咁咯，系嘛？七煞眼神光猛凌厲，咁啊加上槍曲之後咧，哦咁啊迷糊猶疑啦，咁加埋六星啊更迷糊，見陀螺天馬咧，嗱凡陀螺加天馬即係糊塗馬，糊塗馬喺夫妻宮咩意思啊？ 胡圖馬喺灰西宮，陀羅天馬喺灰西宮之後，你結咗婚都唔知點解。係啊，當初第一結婚嘅，講又講啦，真係唔知點解喎，我都我啲又有嘅喎，七八個公子追我，我都唔嫁啦，唔知點解我嫁咗俾佢，好似就手搭 lift 佢溝我一句嘅啫喎，咁你又嫁？陀羅天馬，你個感情寄託永遠都糊糊塗塗，唔知點解。咁如果命宮點啊？你一生際遇都糊糊塗塗，都唔知點解做呢份工，又唔知點解讀嗰間學校，又唔知點解讀嗰個系，又唔知點解結呢個婚，你成世都咁樣噶，係啊，真係都唔知點解嘅。生咗仔先知，原來發覺會生仔嘅喎。嚇、啊！你咁唔知噶？唔知噶，做咗阿媽啦已經。咁驚嘅喂，係好驚嘅，係咪啊？因為你糊塗啊嘛。咁如果陀羅天馬喺你嘅事業宮點咧，成世做四糊糊塗塗，你話又走去買豉油嘅，唔係咧，我見到真係平嘅啲啤酒，攞咗兩箱翻嚟，咁啲豉油又喺邊啊？我兩箱啤酒仲邊有手買豉油咧？咁你唔係去買豉油嘅咩目的？但係啤酒真係抵喎，咦？唔同你講啦，都係費事都溝通唔到，傾唔到偈啊，係啦。咁呢個時候會點啊？七煞見陀羅天馬，眼神閃爍。怕事懦弱，唔知點樣，明明好酷咁嘅樣，係嘛？就係咁解咯。七煞呢個刑克係刑克自己，你記住個 point 啊，唔係刑克別人，刑克自己。你無端端將自己同別人分隔，唯西獨立嘅意味好高。如果再加火靈衝入火星，靈星衝入命宮，咁啊六親感情更為冷淡啦。呢種命格。特別唔係女命，不過呢個係中國嘅價值哲學嚟嘅。七女命七煞，沉吟福不永，意思係一個人孤孤單單同人相處唔到，再加埋煞重，即係感情受折好深，半生孤零之應啊！二令話七煞不怒而威，唔識佢就嚇死，識佢就笑死啊！點解咧？你要隱身啊？唔知你噏到大佬，點解識佢就笑死？有冇咁好笑咧？我都識好多七煞人嘅，因為我自己人緣唔好，識埋啲人緣唔好嘅人，點知點解？誒、哎，好靚嘅七煞守命事業宮一定係破軍星系，事業係一個人，事業宮係一個人嘅行事方法。七煞調避獨行，不理世俗，所以。他的事業宮破軍快為耗，獅子撲兔全力以赴，所以破軍居事業宮，即是做什麼事都全程投入，絕不半途而廢，亦代表七煞的性格就是這樣，不惜任何代價都要人完成任務。剛才說了，不要遇上槍曲就可以了，因為槍曲破壞七煞，亦破壞破軍，更破壞貪狼，所以殺破狼很怕見聞槍聞曲、啊破軍勇往直前，比丘就衝噶啦嘛，比丘就衝就變成思考計劃猶豫，咁七煞做事咪大費周章咯，又喺度籌備又計劃，唔需要籌備又學人籌備嗰啲，籌備完咗嗰啲籌備係完全唔需要嘅籌備，根本就唔使計劃又學人計劃，唔學計劃都迎刃而解，計咗劃之後就波波折折添，因為槍曲係文飾美化。奔卦嚟噶嘛，唔啱破軍使再同折空同道，折空係乜嘢啊？難逃折劫叫折空。我咪講過嘅，如果打麻雀做比喻，折空咪只係折你糊咯。明明係你食噶嘛，乜上家都食喎，咁咪折糊咯。咁秦空即係點啊？秦空就唔怕啦，因為根本冇糊叫，冇糊叫根本冇糊食，冇糊食得個空字都唔關你事，就係咁解。咁起碼冇咁激氣啊！是咪？十三不答，唔食應該噶嘛？清一色叫四非，由頭摸到落尾摸唔到，摸到又俾人截胡，興啊嘛！摸到又唔會截胡噶，啊人哋打出去俾人截胡，興啊嘛！其實簡單啲講，當破軍遇到文曲文槍咧，嚇、啊，即係話加埋截空咧，咁即係話呢個七煞做一件事準備經年嚇。啊 計計劃劃、籌籌謀謀啊！突然間一天醒來，付諸流水。咁陀羅天馬會又點啊？咁啊，即係糊糊塗塗、盲目開創、勞而無功咯。七煞主一生一世一定受一次重大挫折。咩叫重大挫折？冇標準嘅，你覺得重大咪重大咯？係咪啊？等於話咩叫多錢咧？好多錢噶，係啊，無端端買咁嘅 iPad， 唉，好多錢噶。咁你問你有幾多錢啊？好多錢噶，嗰啲咯。咩叫多錢啊？我哋上堂，唉，我可能好唔捨得用裝，之前喺裝修裏邊，啲學生講嘢平時都啊孤孤寒寒嘅，但一講到裝修，佢話百零萬冇乜嘢裝，我就百零萬冇咩裝，個人工貴啊，老師，老師人工唔貴啊，但係我點解你裝修要百幾萬？佢話層樓千幾萬，裝修百幾萬好應份嘅啫，咁樣叫應份？食碟飯幾廿蚊，你又話貴？食碟飯邊使幾廿蚊啊？喺canteen食一般都唔使添啦。裝修呢百零萬應該要咁樣，係嘛？咁樣俾中原地產啊，俾十幾廿萬咪傭嚟喎，要一定要俾嘅喎。叫你買本書二百蚊，你話咁貴，有冇搞錯？二百中原地產嗰個阿嬸嚟嘅啫喎，大佬，但係有鎖匙，但係你要睇間屋，咩都冇做過，買本書人哋畢生嘅著作。你唔好話國史大綱上下拆貴係嘛？幾嚿水，嚿幾水啫應該。咁人哋嘅規矩係要俾中原地產喎，好多人係咁，善財難捨，冤枉甘心啊！十零萬梗係好多，好貴啦，都唔係啊！你住次冤咪十零萬，係嘛？做咗啲咩啊？你都講唔出做啲咩，咁啊十零萬，係哦，咁啊十零萬嘅咯，十零萬叫你買套西裝唔會啦，嗬，臨作都係四萬咁啫，就係咁咯。咁呢個咩叫重大就係咁解啦？咩叫重大挫折咧？好大挫折㗎啦！啊，我見嗰個報道啊，濫用急症室啊，係嘛？佢打999叫咗呢個十字車車去急症室，跟住等咗六個鐘頭，原來佢個仔。倒刺嗰度咧，佢搣啊流血喎，咁重唔重大呢個挫折？重大，梗係重大啦，係咪啊？對阿媽嚟講，我個仔流血啊，醫生流血梗係重大啦。咁你睇下點睇咯？咁點解唔搭的士咧？的士要錢啊嘛，咁梗係 call 十字車咯。喂，日日都有嘅呢啲，你有冇做救護員嘅學生啊？你有冇做急症室嘅學生啊？你有冇做護士醫生嘅學生啊？係日日都發生緊，所以咩叫重大挫折呢？咁你睇下點重大啦，係嘛？有時好重大嘅人就覺得嚇，屌咁叫重大，係嘛？重唔重大就你判斷，因為你覺得重大咪重大咯。有啲人贏馬贏六百蚊，覺得好大錢㗎，哇！贏個大錢啊，點大法呢？二十蚊一條連贏，咪三十倍喎。咁三十倍俾你買到，真係都好重大嘅咯喎，又所以咁睇，所以七煞當佢嘅事業宮係破軍，而破軍同地空地劫會合，就唔好投機啦。點解啊？破軍已經化氣為耗嘅啦，再加空劫會合，咁你嘅投機就一敗塗地啊！唔投機，只係代表一段艱難時期。啊！最緊要個底盤天府穩定，天府穩定，你去到天府個大運，喂，天府喺對面嚟嘅喎，大運即係幾時啊？六十零歲嘅時候咯，六十零歲就可以東山再起，真係發力十年啦，就係咁咯。破軍主兼，所以七煞行事成日都兼住嚟做，分身不下，七煞勞心嘅原因。七煞守命相對事業宮嘅破軍，破強煞弱，代表魄力不足以濟事，所以一生勞心勞力神，回報就好似唔成比例，成日得個失望住，心力虛耗，點解回報又冇？最主要嘅精神去翻基本部，因為七煞你 迎合自己的性質出來了。好啦，七煞守命財白宮一定是貪狼，因為殺破狼嘛。貪狼是斗數第一桃花星，酒色財氣的物欲性質。七煞來說，你的財白宮即是價值觀，那是實務形式為主的價值觀咯，因為是物欲，物欲就實實際際咯。遇上火貪靈貪是怎樣？火星加貪狼，靈星加貪狼，咪突然交上個好運咯，個信號。不過搞清楚，火熱炎炎唔會持久嘅，嘣一聲呢啲火就係咁嘅啦。記住啲火，嘣一聲，咁即係光得嚟，佢唔係盞燈嚟嘅，嘣一聲就個嘣一聲咯。所以唔能夠持久嘅特性，即係話叫你及時收手啊！及時收手咪可以割禾青咯。如果唔係點啊？咪暴發暴敗咯，贏得嚟輸得去咯，係嘛？尤其是在七煞守命來講，當措手不及就造成巨大打擊咯。貪狼是物欲享受，在財白宮，即是七煞用財標準純為個人愛好，不惜一擲千金。貪狼居財白宮，不精於理財，成日愛以小博大，以攻為守，好鬼有型的啊，投機冒險啦，簡單一句，投機冒險個人贏的好笑。你話有啊有啊，你咪成日講嚟講去嗰一兩個輸九啊九個，你又唔講嗰啲咯。七煞守命咧，遷移宮一定係天府，天府化氣為庫，庫存象徵內斂、沉實、穩定發展的環境。天府的基本性質以見六為穩定，不見六會殺忌，即是動盪。七煞在無六的天府遷移宮之下，變為自身動盪的環境。當天府這個遷移宮見六，加上百官朝拱，即是七煞受人賞識了，有於個人表現，尤其是廉府在遷移宮，因為除了天府還有個廉徵。七煞廉徵化禄的话，咁啊最中意嘅处境啦，即系话喺一个最顺遂嘅处境里边做七煞性格嘅人生啦。如果天府禄库咧，即系见空劫啦；空库咧冇禄啦，咁七煞就孤立无援，一生浪荡，成世都唔知道自己想点，不知何去何从啦。天府同天姚阴煞同道啊，点啊？咁即系呢个七煞呢个人咧，就容易受骗啦。因為天姚冇門檻，招手成親，陰煞就暗藏不測，咁啊俾一啲奇怪嘅人陷害。陀羅天馬匯入咧，哦，咁啊出入都為人刁難，行動受阻咯。七煞守命空對宮必為天梁星系。Rebecca 問考試唔合格算唔算大挫折？一個個人啦、啊。林鄭考第二，佢都喊到死啊，係嘛？你仲要唔合格喎？唔合格即係大劑啊！唔合格係嘛？即係咁解咯。你睇邊個啦？我呢啲咪成日唔合格嘅，冇乜所謂啦，係嘛？我咩都識，除咗 syllabus 啲嘢我唔識，咁咪唔合格咯。咁好多人係咁噶嘛。七煞守命兄弟宮一定係天梁星系，七煞為刑忌之星，吊臂獨行，不理世俗。兄弟宮天梁化氣為陰，正好反映七煞並非唔係佢自己招人嫌棄啊，係佢不通世俗，性格剛黑，唔識同人周旋，唔係佢黑人憎，而人哋陰佢，佢唔識啊，佢覺得折磨佢，咁之後冇辦法啦，因為佢 friend 親啲嗰啲都係天梁嚟。兄弟宮的任的天梁的任星事一定有人會對你支持庇護你任護你支持你，但是七煞要遭遇麻煩困擾走投無路，啲好朋友先幫嘛。當兄弟宮見左輔右拔更加是這樣最佳拍檔。天梁始終都是刑克，七煞自己又刑克，七煞守命就不會跟好朋友長期合作了，很難的啊，一定反面的，如空望陀螺，中途改變，暗生排擠添。始終七煞天梁，互為刑克，互為封建。你嫌我，我嫌你；你秒我，我秒你。唉，唔幫忙好地地，幫忙盞大家揞住揞住，咪就咁解咯。七煞守命夫妻宮一定係天上星系，七煞化氣為權。 殺破狼的進退有道大將啊，即係白話俾你聽，七煞係唔中意俾人管嘅嚇。夫妻宮嘅天上為印壽喎，即係掌權嘅嚇，掌曬大神啊嘛。咁實際上天上有實際掌握七煞嘅味道，即係管佢，即係話七煞呢個夫妻宮嘅天上對七煞嘅形容。人生影響好大，佢管住佢。尤其是天上中意見六回六，六之所在就是安之所在。七煞六全同道，咁啊破壞咗七煞本身嘅開創力、獨立行事嘅能力。咁啊等七煞個人啊唔能夠箍起上嚟，係嘛？唔箍猶豫、掛慮、恐懼、降黑孤獨。成日希望別人去遷就佢，唔識得調節自己迎合佢圈子。天上回六就變成七煞重視伴侶，天上最重要回六，天上就出曬嚟啦，特色權力，權力特色出曬嚟，咁即係七煞為咗個伴侶，咪捨棄一切咯，啊，捨棄都一切都希望伴侶安定咯，安定咯，係嘛？咁即係變成點啊？變成咗個哲學就係佢呢個七煞為咗伴侶，因為天上去孤立其他人啊，使到七煞自主獨立個性質就冇咗，變得為愛侶執迷。因為點解啊？因為六在夫妻宮啊嘛。七煞守命好簡單嘅，六之所在就係迷失方向之所在。七煞的人生本来已经是带来孤苦，如果夫妻宫的天上是刑忌所夹，我们刑忌夹印讲天上讲了，就是天梁夹住那个巨门，有个化忌在隔离，那么刑忌夹印咯，刑忌夹印影响天上的安顿，天上如果是夫妻宫，既然他不安顿，那么七煞的感情寄托就容易空虚而变化咯。如果这个夫妻宫再逢煞忌冲入呢，那么感情上就不断地受到打击，不断地打击咯。那么天上有重复之意啊，遇空则空，那你的空就不断地重复重复重複都是空，那你感情就不斷被打擊打擊打擊打擊，那就成日都遇人不淑，那你覺得自己一生孤苦吊臂獨行，原來是天煞孤星，那你自己就自成因果，就形成一個這樣的邏輯故事出來。那天上得六又怎樣啊？天上得六夫妻穩定啊，夫妻穩定影響對公的事業公的破軍都穩定啊，那就是說你感情穩定，感情穩定影響你行事穩定，咁兩夫妻可能一齊共事創立事業，因為好穩定，唔介意喺屋企又見到佢，翻到公司又見到佢，一齊又翻工，一齊又放工，一齊食早餐，一齊食晏晝，一齊又食晚飯，唔知你悶唔悶？好多人就係咁樣嘅，兩夫妻一齊出，一齊入。乜嘢都兩個一齊去，呢個黑白相劍元素裝啊，係咪就係咁？可能係咁咯，係嘛？但咁啊有遺憾噶啦，兒女度有遺憾咯，嚇、啊、就係咁啊，世事冇完美。天上零星坐夫妻宮。天上靈星做夫妻宮，你一生折磨你嘅就係你嘅感情啊，或者你有第三者係咪？你啲感情唔會單一個嘅係嘛？暗藏煎熬，即係咩意思咧？喺夫妻宮暗藏煎熬，我 apply 咗，即係我將佢引申啦，成為咗呢個叫做第三者咁，就合唔邏輯咧？是咁嘅啫，其實推出嚟嘅啫，呢啲你覺得合唔邏輯咯？咁夫妻之間有咩暗藏嘅煎熬、不可告人嘅痛苦咧？咁啊，梗係有第三者存在咯，係咪啊？係咪咁解？我咁解咋？你可以唔係咁解㗎嚇。七煞守命子女宮必為巨門星系， 巨門為惡要，六親公門皆有此善中惡嘅性質。哇！你睇下七煞，兄弟宮又天梁，夫妻宮又天上，子女宮又巨門，哎，好難搞，係嘛？呢啲咁重要嘅宮門，全部都有缺點。咪啱啱解釋咗七煞孤光刑克六親，咪就咁解咯，就係安星規律咯，個結構係咁啊嘛。巨門暗蔽他人命盤嘅太陽又失地咁啊點啊？咁你咪啲仔女啊、啲下屬中意暗蔽他人光輝咯，喧鬧不休咯，活躍招惹麻煩咯，會埋擎羊啊，糾纏不休啊，掠係嘛？好掠咁解咯。巨門居子女宮，子女疑生機心，暗喜是非。如果再加唔啲靈星啊、陀螺啊、斐廉啊、天月啊呢啲暗星嘅話咧，更加係咁有大型黑隔核，唔易溝通調和，要留意呢個天虛大號啦。呢兩星拍住嘅天虛係咩咧？挖空你嘅人生，挖空我個宮咁樣嘅人生，挖空我宮位的東東。大號係咩嘢？消耗曬你的東東。咁如果兩個宮，一個喺夫妻宮，一個喺子女宮，咁即係天。挖空你人生的是你的配偶，是吧？使晒你所有资源的是你的仔女，哇，那还不认黑啊？那你注意两粒星咯。七煞守命宅厄宮是太陰星，是不如注意一下，太陰是天上的月亮，即是坎卦，坎危險啊，坎又為水，如果在月亮的旺位，水就多咯，水多就火虛咯，水火不交咯，那就是虛火咯，虛火就易攰咯，啊，腎病咯，皮膚病咯，無厘啦為啲敏感啊，痕啊那些啊。咁太陰在弱位又點啊？喺日間時間咪弱位咯，日頭啊。月亮日頭咪弱位咯，月亮喺夜晚咪強位咯，咁啊掉翻轉咯喎，咁啊即係火旺啊水弱啦，水為火侵啊，咁點啊？咁啊水火不交，神經衰弱，失眠精中之疾咯。太陰為天上月亮，再匯合埋零星天月天虛大號，咁加埋咪眼疾啊，隻眼有事啊，有此徵應啦。太陰越旺，七煞就即係守命就越唔容易患病。不過你唔好睇我呢個優點喎，一旦患病就真係唔會根治噶啦，長期糾纏啊！太陰同匪廉同道咧，咪神水不足咯。神水不足啊，會點啊？皮膚有事咯，啊，不斷滋擾你、騷擾你咯。太陰會陽台疾厄宮咧，命主一定有破損疤痕嘅，呢個就係徵應嚟嘅。不過傳統嘅紫微斗數師用佢嚟定盤。你睇下有冇用咯，用經驗累積咯，就唔好信咧。人哋講你唔好信，因為配個鋪唔知有幾大。你知術數啊，冇一個 double by experiment 啊，即係冇呢啲咁嘅科學數據。其實純粹係個人嘅經驗。好啦，講咗七煞嘅大背景，七煞喺十二宮嘅經驗咧結構咧，即係十二個地支十二宮嗰個結構，就要留翻下星期講啦，唔好講太長啊。越嚟越神棍 feel， 我本來講時事嘅，無釐啦為講講下講個紫微斗數，誒、哎、人人都係咁，奇奇怪怪，唔知點解會係咁。好啦，時間差唔多啦，啊，我哋下星期二四點鐘，希望仍然能夠喺度啊，同大家傾下偈，服務大家。好，拜拜。